其实只要一个答案，就是陪伴，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我与你知世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就在惠帝刘盈在犹豫着带不带赵王如意去打猎的时候，窗外的寒风像刀子一般刮在他的脸上，他不由感到一阵阵的寒意，赶紧加衣戴帽的同时，他也决定了不带只有13岁的赵王一起去打猎了。刘盈是这么想的，他毕竟还小啊，只怕是受不了这些风寒，大不了我快去快回就是了。这一次刘盈的运气果然很好，一到林区就发现了一只又大又高的梅花鹿。向来心软的刘盈这一次狠下心来，第一次射出了手中的利箭。只是当利箭穿过梅花鹿身体的时候，刘盈的心里边突然间就痛不欲生起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心灵感应啊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于是他再也顾不得打猎了，调转马头就往回赶。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因为他看到的是赵王如意一具僵硬的尸体。刘盈除了流泪还能干什么呢？至于如意是被什么人害死的，连傻子都能猜出个大概来，就是吕后。过程很简单，刘盈打猎的事儿，奉吕后之命监视赵王一举一动的狗仔队，第一时间向吕后做了汇报。吕后知道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马上派人捧着这一碗熬好的鸡汤就给如意送去了。送鸡汤的人不愧是吕后一手调教出来的，打着皇帝叫我送给赵王鸡汤的牌子，在皇府当中一路畅通无阻，顺利地把鸡汤送到了如意的手中。皇帝打猎去了，他临走前叫我送鸡汤给你暖身子，赵王趁热喝了吧。如意想都没想就把鸡汤喝下去了，喝下鸡汤的结果也很简单，七窍流血而死。就这样，刘盈以一个皇帝的身份却甘当赵王的保镖，虽然确保了赵王一个多月的人身安全，但这次大意却让他的保镖生涯过早的结束了。赵王死后，一向仁慈的连一只蚂蚁也舍不得踩死的刘盈开始发飙了。他虽然知道吕后是不动产，他奈何不了，但那个假冒送汤的宦官却没能逃出他的手掌心儿。 这次他找到这个宦官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顾了，用大力金刚手直接就让他去当赵王的陪葬去了。对此，刘盈给吕后的交代是，守东宫的一个宦官昨夜里突然发疾病死了，他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已经命令人给埋了。吕后明明知道有鬼，但他心里边也有鬼，于是不得不放弃对这件事的追究。毕竟啊，一个宦官的命就跟蚂蚁一样危贱。随后朝里边就传出这样的消息，赵王突然暴病身亡。朝中大臣此时对这件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谁都没有敢向吕后兴师问罪。于是吕后的胆子就大起来了，戚姬呀戚姬，你不是想叫你的儿子来救你吗？现在该是折磨你的时候了。吕后把赵王死的消息告诉了还在永巷里做苦力的戚姬，戚姬也开始发飙了，他恨不得生吃太后的肉。而太后呢，也没有在手下留情。泰国的人妖想必各位都曾经听说过，据说他们可以让女的变成男的，让男的变成女的，总之是似男非男，似女非女，这大概就是人妖。2000多年前的大汉王朝没有人妖，不过呢，人质却是有的。因为是新鲜玩意儿，太稀奇了，所以吕后请刘盈去看人质。这个人质啊，不是说被绑票了这样的一个人质，这个质呢写起来还比较麻烦，在字典上一查是猪的意思。那怎么就人猪呢？叫做人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当时的刘盈满腹狐疑，可是他又不好多问。人质居然在厕所里边，刘盈捂着鼻子当即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。太监毕恭毕敬地回话了，这是吕后的旨意呀。刘盈还能说什么呀，只好探着头向黑漆漆的厕所里边看过去。这一看不打紧，他的心差点没被吓得跳出来。有一句歌词说呀，没有手脚没有耳鼻，我是一个两眼黑洞嘴里没牙血肉模糊的人质。刘盈是一脸的惊恐啊，这就是人质？是的陛下，这分明是一个残疾人呐。回陛下，这的确是一个人，但太后却只许我们称为人质。刘盈又仔细看了一眼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，他是大吃了一惊。他是啊，是戚夫人。刘盈直到现在才察觉到，这个所谓的人质竟然是赵王的母亲戚姬。刘盈是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恶心，最后竟然啊的大叫了一声，他昏过去了。吕后搞了这次人质表演给刘盈看，原本是想吓唬吓唬他，叫他完全投靠到自己的身边来。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刘盈自从被人质吓晕过去之后就变了一个人。醒过来了，他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边，不吃不喝，清心寡欲，大有副张良后尘学练辟邪剑谱的态势。当然别人练功都是修身养性， 而刘盈因为头上有一顶皇帝的帽子，行为举止就显得与众不同一些。单见他在屋子里边时而静坐，时而站起来大笑或是大哭。总之啊，什么叫千姿百态，什么叫千娇百媚，从他身上可见一斑。皇帝变成这样了，别人可以不着急，但是皇帝他妈吕后不能不着急呀。吕后只得请最好的太医去给他宝贝儿子治病。可是心病岂是药物能够医治好的呀？在失心疯的作用下，一向滴酒不沾的刘盈开始嗜起酒来。看着刘盈整天沉湎在酒色当中，不问朝中大事，他的智囊团商山四号心里边那个着急呀。于是他们对刘盈进行了一次劝说，他们的话总结归纳起来有三个关键词。第一个关键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。陛下身为一国之君，看到吕太后有了过失，不能只劝谏一次就灰心丧气了，应该从失败中找到原因，进行新的劝说尝试，最终让吕太后回心转意。第二个关键词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陛下要想把大汉皇朝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，就必须注重身体，远离酒色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第三个关键词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陛下如果把朝中大小一切事情都交给吕太后去处理，那你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皇帝了，将来想要再收回权力的时候，只怕比登天还难。应该说商山四号的解析很精辟，可当时已经彻底心灰意冷的刘盈并没有产生共鸣。朕无德无能，实在无力阻止母后的诸多行为，与其眼看着无能为力，还不如把权力彻底交给母后，任其逍遥快活。商山四号眼见的刘盈这么回答，直到这个阿斗算是彻底扶不起来了，于是借口离开了这是非之地。商山四号走了之后，刘盈真的变成光杆司令了，而吕后这个时候已经主宰了朝中的一切。虽然一些大事儿，他也会装模作样的去征询皇帝的意见，明眼人都知道啊，这只是走过场，或者说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，然后直接叫皇帝签字就是了。举两个例子说一下吧。比如吕后征询刘盈立新赵王的事儿，赵王病死多日，赵地不可一日无主啊，请皇帝把淮南王刘友调到赵地为赵王吧。吕后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我要改立刘友为新的赵王，皇帝你签字吧。当时的情况，无论是签还是不签，新赵王上任的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柔弱的刘盈除了点头答应还能做什么呢？第二个例子是搞工程建设。国家最近几年发展太迅速了，不说别的，就拿长安来说吧，人口的增加已经让长安显得太拥挤了，我想马上扩建长安，皇帝以为如何呢？搞这么大的工程，又怕会劳民伤财呀，朕于心不忍呐。大汉国都的百姓每天都在呼唤着两个字， 房子。吕后说到这儿停了一下，才又说，千言万语柔情蜜意，竟抵不过一栋房子的诱惑。再不多搞工程建设，那些没有房子或者是住破烂房子的人，岂不是要造反呢？长此以往，天下岂不会大乱呢？罢了罢了，这件事儿你去办就是。眼见吕后要没完没了地说下去，刘盈知道再多费口舌也是白搭，还不如直接点头来得干净利落。就这样，吕太后实际上此时已经成了大汉的最高统治者，而刘盈也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傀儡皇帝了。吕后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，未雨绸缪，又居安思危起来。朝中的重臣虽然已经铲除了不少，但战功赫赫的功臣还有20多个，这些重臣的存在对他的统治是最大的威胁。但此时他又不好再对他们下毒手，否则可能就会引火烧身，因此他才想出扩建长安这项工程来。名义上是为了解决大家的房子问题，但实际上却是加固城墙，扩张长安的军事防守力量。说白了就是，如果天下有乱，长安也可以暂保平安无事。吕后除了预防这些异姓王的叛乱之外，对自己家族的王也是高度戒备。除了吕氏嫡系家族的人之外，其他的刘氏王他都不放心。比如说刘肥、刘娇、刘恒等人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他觉得自己儿子太懦弱了，而这些刘盈兄弟们的存在将会对他的皇帝地位构成威胁。因此他在成功除掉赵王之后，也想把其他的封王给除掉。很快吕后就把目光停留在刘邦的大儿子刘肥身上。刘肥论长相最像刘邦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。鉴于刘邦其他的儿子都还小，所以呢，吕后的目光首先就停留在刘肥的身上了。俗话说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吕后正对刘肥想入非非呢，刘肥自己却送上门来了。惠帝2年10月，齐王刘肥从齐地入朝来看望刘盈。情绪时好时坏的刘盈这次见了刘肥同样也很高兴，一阵寒暄，二手相握，三分谈心，四目相对，无往轻身，十分融洽。刘肥的到来，吕后自然也很高兴了，于是设宴为齐王接风。由于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宴会，与会人员只有吕后、刘盈、刘肥3个人。诗《小雅·宾之出宴》云：“宾之出宴，左右之至。”那意思是说，来宾在宴会上左左右右有顺序，规规矩矩有秩序。按现在的说法，和长辈或者前辈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有个上席下席之分，辈分或威望高的长者做上席，而辈分或者威望低的后辈理应坐在下首。当然这个说法呢，在古代就是左右之分。在古代，右这个位置是最为尊贵的。酒席上的右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上席位子了。接风宴开始之后，

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刘盈和刘肥这哥俩对吃饭的座位都没怎么放在心上，坐下来就开始饮酒了。而吕后也没闲着，趁伸手夹菜的功夫就故意打翻了一杯酒，洒了自己衣袖子一大片，样子显得有些狼狈。于是他就以这个为理由暂时离席。离席之后，他就招来一个心腹，对他吩咐了几句，然后换上衣服再入席中。他刚一入座，就喃喃自语般地说道：九九女儿红，埋藏十八个梦，九九女儿红。说着他挥了挥手，马上就走来了一个侍女。但见这个漂亮的侍女双手捧着一个金盘，金盘里边摆着两个金杯，玉手在金光的照耀下格外的妖娆动人。她不但玉手动人，声音更是动人。此事埋葬于地下数千年的上等女儿红，吕后特令奴婢斟上两杯，为齐王接风洗尘。刘肥一听，心里边早已经温暖得像六月里的阳光似的。这下不知道他头脑突然开窍了，还是心血来潮了，还是突然之间学会谦让了。他双手捧着一盏酒，没有自己喝，而是直接送到了吕后的面前。既然是千年女儿红，理应太后来喝。哎，我老了，已经不胜酒力了，齐王就不要再谦让了。为感谢陛下厚爱，臣敬陛下一杯。刘肥又把酒送到刘盈的面前，毕恭毕敬地说着。说来也怪，一向谦让，连入座也宁可自己坐在下手位置的，也要让兄长坐上手的刘盈，这时候居然不再谦让了，接过来刘肥递的酒杯，然后把托盘上另一杯递到齐王的手里。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就要把酒往嘴里边送。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吕后突然间站起身来，一个鹰爪手就夺掉了刘盈手里边的杯子，把酒泼到了地上，然后是脚踩七星步飘然而去。这场接风宴就此结束。酒洒在地上，地板上冒着一阵阵的青烟。 刘肥就算是再笨，他也明白是为什么了。所以回到住处的刘肥就坐立不安。这时候他手下有个叫刘勋的人就出来给他献计了。刘勋对刘肥说，把齐地最大的一个郡城阳郡献给太后的女儿鲁元公主，就能让吕后对大王您回心转意呀。理由是啊，吕后只有一儿一女，既然儿子让她扶不起了，那么女儿就格外看重一些。你把城郡献给她，就说明你是忠心的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刘肥连夜写好了一份奏折，第二天就交到吕后那儿去了。吕后本来正为昨天的失态大为光火呢，正想采取下一步的行动，把刘肥消灭于无形之中。接到刘肥的奏折之后，他脸上又乐开花了。这小子胆儿小啊，不足为虑。刘肥趁机辞行，但是吕后并没有答应，只是回复还得考虑考虑。刘肥只好又找刘勋来商议了。刘勋又想出一个办法来，那就是尊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为王太后，对她行母礼。要知道按血缘关系来推啊，刘肥和鲁元公主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此时刘肥愿尊妹妹鲁元公主为王太后，并且行母礼，已经是把自己的身份降了一辈儿，可谓是隐忍至极，大有韩信当年受胯下之辱的气概。这一招果然够绝。又过了一天，吕后和鲁元公主亲自来为齐王刘肥辞行。刘肥对鲁元公主行了母子相见的心礼之后，又喝了辞行宴。刘肥好不容易脱身，再也不敢逗留了，连夜就赶回了齐地。就这样，刘肥是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刘肥离开之后，刘盈是心有戚戚焉。他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，凡是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，吕后都会想方设法的除掉。于是他更少出宫了，整天在家里边喝闷酒。他突然就想念起萧何来了，因为这个时候的萧何已经是病危当中了。这个当年在刘邦手下大难不死的萧丞相，他的人生终究要走到尽头了。病重期间，刘盈看望了萧何，他代表大汉王朝最高领导去慰问这个朝中重臣，应该说是很有必要也很应该的。事实上呢，刘盈看望萧何，在表示最亲切的慰问的同时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。刘邦在临终之前，吕后曾问起丞相继承人的问题，当时刘邦的回答是，萧何之后曹参即位，曹参之后王陵接任，陈平和周勃辅之。应该说刘邦作为大汉朝的开国皇帝，他的遗言肯定是要履行的。但当时接班人刘盈并没有在场，虽然温顺的刘盈肯定会遵从刘邦的遗命行事，但此时就算是走过场也得问问萧何的意见呢。刘盈就问，不知相国百年之后谁可接任你的职位呀？萧何说，一切都由陛下来定。相国以为 曹参如何？如此，臣就可以安心的去了。萧何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就是说曹参是合适的人选，他接任，我就放心了。公元前193年七月，萧何病逝。大汉王朝继刘邦之后，又损失了一位超重量级人物。在举国悲痛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却是悲喜交加。这个人就是即将上任相国的曹参。曹参和萧何不但都是刘邦最得力的功臣，而且他俩都是沛县起义的嫡系功臣，他们俩十分的要好，一起在秦朝当小吏共事过。后来发现真龙天子刘邦以后，两个人都第一时间归顺了刘邦。在以后的革命中，他们双宿双飞，果然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。然而兄弟反目成仇的事儿，在曹参和萧何身上又上演了。当然，反目成仇之所以带上引号，那只有一个含义，这个反目的意思得打折扣。刘邦统一天下之后，封萧何做丞相，这让同样劳苦功高的曹参心里边很不平衡。当年萧何只是在后方筹粮征兵，做后勤的装备工作，而他却在最前线拼命。楚汉相争的时候，他随着韩信参加了很多重要的军事行动，凭魏国魏豹的反叛打败赵相夏说，平齐地。建国以后，他又随刘邦一起出征，去平了陈豨和英布的反叛。可以说每一件事都是功不可没的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刘邦封他为齐王相，随后又赐他列侯爵位，可以世世代代承袭下去。应当说，这样的封赏已经是很多人都垂涎三尺的了。但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人比人气死人。在别人的眼里，曹参是风光的，但在曹参的眼睛里边，他的官位跟萧何相比，就好比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没得比。于是昔日的一对好兄弟因为官职的高低产生了分歧，两个人也逐渐开始疏远了。而萧何是何等聪明的人呢？他知道这样的事儿是说不清的，于是采取他的惯用为人之道，处处小心，处处谨慎，处处忍让。而刘邦见曹参对萧何颇有不服之后，就采取分而治之的做法，任曹参为齐国的相国。从此曹参和萧何两个人相隔着千重山万里路，再没有瓜葛可言了。虽然齐国的相国跟大汉王朝的相国比相去太远，但好歹也是一个相国呀。曹参不满归不满，还是很有上进心的。于是他到了齐地之后，就开始学习治国之道。以前他在战场上是勇冠三军的战将，现在要学习治国之道，目的很明确，那就是和萧何较劲儿。于是齐地的儒生身份地位一下子就高起来了，因为曹参对他们格外的重视，处处向他们打听治国之道。可是面对众儒生，曹参很快就体会到了市场赶集是怎么回事了。每次问一个问题，下面的儒生们就会闹得不可开交。就像我们最疑惑的一个问题，世上是先有鸡后有蛋 还是先有蛋后有鸡一样。站在不同的角度，从不同的观点来看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会不一样。正所谓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不是没有理，要看如何理。眼看这样讨论来讨论去的，都没有讨论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曹参最后没辙了，大手一挥，你们都下岗吧。曹参之所以叫儒生们都下岗，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个旷世之才。这个人的名字叫盖公，据说这个盖公有着惊天伟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术。大凡这样的人都很难请，曹参提着重礼亲自去请了三次，才把这个人请下山来。醒来之后，曹参还与这个盖公进行了超简短的宫中对。这个宫中对果然是超级简短，只有一对一答。曹参问，请先生赐教治国之道。盖公回答得很简单，只有八个字，无为而治，清心寡欲。曹参虽然当时还一知半解的，但他已经知道这个盖公确实是超一流的人才，于是就把他供养在宫里，尊为贵宾了。以后齐国的一些大事或者说难事，他都会请盖公指点。盖公见曹参态度人品都很让人满意，于是他就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了。很快齐国这个直辖区就在大汉国中脱颖而出，无论政治、经济、商业、工业、农业都名列全国之前茅。接到了调令之后，曹参同样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他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人生最高职位，丞相。这么多年的心血和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呀。忧的是即将离开已和自己有着深厚感情的齐地，告别一直尊敬有加的师父，他舍不得呀。盖公给曹参的话只有一句，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，相国去吧。曹参这才收敛起了悲悯之心，上任去了。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曹参上任之后，朝中大臣们都战战兢兢，诚惶诚恐。这个新丞相上任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？个别官小或是政治作风有问题的人，更是感到世界末日正在向他们逼近。可是曹参上任之后，非但没有对他们进行开涮，而且还连朝中的规章制度也都是外甥打灯笼照旧。这样一段时间之后，众人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，于是又各就其职，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。朝中不动，但各封国却是要动的。各封国中的夸夸其谈、咄咄逼人的人被安排光荣地下岗了，而那些不拘言笑、默默无闻干实事的人很荣幸地上岗了。当然，曹参这样做是有原因的。朝中之所以不动，一则朝中大臣都是当年刘邦一手提拔的，他们大多都是功臣，虽然这个功有大有小，有多有少，但只要知道他们是功臣，这就足够了。还有一点就是，